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阴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7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十一当天北京市接待游客132.2万人次，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云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，我们来看一下旅游数据。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，一共接待游客132.2万人次，同比增长了21.6%，比2019年增长1.1倍，营业收入1亿元，同比增长39%，比2019年增长了3.4倍。铁路方面呢，北京局昨天迎来了十一黄金周的客流高峰，发送旅客131.8万人次，同比增加8.49万人次，预计今天将会发送旅客109万人次，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20趟。根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的统计，昨天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099人次，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30起，全市环境秩序良好。国庆期间呢，城管执法部门重点保障核心区及周边地区，长安街沿线、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、故宫、奥林匹克公园、八达岭、市属十一大公园以及京郊乡村民宿、农家乐、繁华商业区和特色街区、主要交通枢纽以及大型集会活动等人流密集地区，集中整治街面环境秩序类、三类场所疫情防控、城市市容景观类、大气污染防治类以及市政公用类5类违法行为，保障市容环境秩序良好。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，昨天0点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。第一届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昨天晚上在朝阳区燕莎码头开幕，音乐节将会持续到10月7号，每晚的18点到21点开放，观众可以现场欣赏多种风格的乐队现场表演，品尝美食，乘游船夜游亮马河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。 接下来把时间和舞台交给喜事乐队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 主会场设在燕莎码头，临水搭建的舞台小巧精致，7天时间里将有流行朋克、嘻哈、布鲁斯、英式摇滚等多种风格的乐队登台表演。观众近距离欣赏演出的同时，还可以观展和享受美食。项目运营方负责人谭林告诉记者， 活动的整个7天呢，是结合了我们的文化、音乐，还有我们的商业配套，然后大家到这儿呢，能可以吃吃、玩玩、坐坐，然后可以看看演出。 亮马河游船正式通航之后，运营方也对其中的景观和灯光秀进行了升级，并在音乐节期间亮相。谭林说， 都是用绳木然后组成了一个幕布，然后我们在上面进行了一些这种光影的体验和演绎。船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幕布可以拉开或者收合。 那个杂式那个光影秀有什么变化吗？ 那个也有大幅度的提升。原来我们的杂式呢，可能只能在顶部，然后呢，现在是360度全方位的。另外呢，我们现在目前的游船上面也有呢，升级了这个视听体验，就是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所有的光影秀都形成了联动。 游客张女士乘坐游船从燕莎码头到达蓝色港湾码头，下船后意犹未尽，还在一直拍照。 非常好，他一路上不停地在拍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。以前不知道，以后可能会还会带家人再来。第一个桥，那个梦幻的那种也非常漂亮。 朝阳公园公司副总经理谢强告诉记者，本次音乐节横跨国庆黄金档期，将进一步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的建设。 本次活动呢，我们采取的是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，西起呢燕莎码头，东到呢蓝港码头。游客朋友呢，可以乘坐游船畅游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，横贯十一的黄金假期，也是为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蓄力添彩。 再来关注，昨天开始为期7天的北京欢乐谷街头艺术节，以欢乐当然在街头为口号启幕。艺术节集结了街舞、电音、戏法、快闪表演、欢庆歌舞等多种新国潮街头演绎，为京城市民奉上一场异彩纷呈的文艺大餐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。 我们共同祝愿

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28千赫。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爱北京唱起来，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，跳动的北京。 朵朵白云蓝天上，白鸽展翅在翱翔，白云栏杆水桥，雨带和琴泊在荡漾。北京祖国的心脏，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。北京心中的 在创盛世辉煌。